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5年级2班的汤博涵。我的爱好有很多，比如唱歌、跳舞和朗诵。其中我最喜欢朗诵。春天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季节。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能读上一首宋词是多么可以使人陶冶情操。下面我就给大家朗诵一首《蝶恋花》。《蝶恋花》，宋·李清照。暖雨晴风初破洞，柳眼眉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容残粉花点中。乍是家山金缕凤，山枕斜栖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0点为各位送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一段来自央视文化音乐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视频特别火。那我们的节目呢，之前也是连着做了3期这样的诗词经典这样的音乐节目。那么视频的主角呢，是一位74岁的高龄老人。他呢穿着银灰色的西装，背着一把吉他，虽然说身材很消瘦，但是呢特别像一个仗剑走江湖的大侠。那么这位老人呢，就是我国台湾著名的音乐人陈彼得。现在呢，可能提起他的名字啊，年轻人都会觉得，哎，这是谁呀？不认识哈。比如说年轻人了哈，这个稍微有点年纪的人可能也不太会了解他的名字，但是呢他的才华和人气却是公认的。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类比哈，他在当年的这样的才华和人气，就相当于今天的周杰伦加上方文山的分量。 当年红极一时的有一些歌曲，比如说阿里巴巴、迟到、一剪梅等等，都是出自他的手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追求真实的陈彼得。那么陈彼得这个名字呢，是否给各位留下了印象？那么看了他在经典咏流传当中的表现，您又有怎样的感触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说到陈彼得老先生呢，他现在的身份还是蛮多的哈，音乐人不用说了，他呢更是曾经被誉为我国台湾流行乐的教父。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个饭店的老板，在广州呢经营一家餐厅，这个餐厅里呢是卖快餐和奶茶的，同时呢也卖担担面。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快餐奶茶和担担面根本就不是一个画风啊，这怎么就能混在一起卖呢？哎，这个就要从陈彼得先生的经历开始说起。1947年陈彼得出生在成都，他的父亲呢是广东人，母亲呢是成都人，但是呢三岁那一年就跟着全家迁居到了台湾。那时候呢还不太懂事，但是呢对于故乡成都他还是有那么一些记忆的。学生时期的陈彼得呢开始接触音乐，大学时候呢考进了机械工程专业哈，跟李宗盛是一个路子，都是这个南辕北辙。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地位呢相当高，想考进去不容易，这一点呢他比李宗盛强得多了哈。而且呢就是有点像现在这个考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一个意思哈。但是呢叛逆的他呢无法忍受这些啊好枯燥和刻板的知识，其实就是不喜欢哈。那么作为学生的他呢算是非常的不务正业，那么最终呢热爱音乐的他决定走上歌手的道路。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在经典咏流传节目当中演唱的《青玉案元夕》。 跟坠落，心如雨。 山东，一壶光转一夜雨龙。二弦流黄金缕，小雨隐隐暗香。 金玉案原析来自陈彼得，暗黑喜喵先生留言说了哈，当我听到那首金玉案原析，我觉得原来自己曾经上学时背古诗词那么的有韵味，当这位台湾流行教父朗诵我爱这片土地的时候，眼睛湿润了。这位老人低着身子抚摸着舞台，老人佝偻着腰，缓缓弯曲膝盖，捂住泪水盈满的眼睛，仿佛要亲吻这片土地，呐喊出几十年的颠沛流离和对这片热土的深切热爱。贾乙丙丁不是我也说了哈，刚才专门去听了《青玉案元夕》这首歌，立刻被这位74岁的老爷子给吸引了。后来呢，又去听了他的其他的作品，《迟到》《无言的结局》《几度夕阳红》，虽然词曲呢有一点年代感，但是意外觉得反倒更好听。感谢超哥又让我们都了解了一位可爱的音乐人哈。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青玉案元夕》，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这首词呢，也是宋代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很有意思，这首词呢，其实表述的也是一个孤高淡泊、超群拔俗，不同于金翠脂粉的一个女性形象。其实也是寄托的辛弃疾这样不愿同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其实跟陈彼得还是蛮符合的哈。我们说回他，虽然说陈彼得呢不太喜欢这样枯燥刻板的知识，但是呢并不代表他的专业知识不行，明白吧？他还是一个学霸的，不然不会考那么好的学校哈。很多人呢都把他大学时期自制电吉他这事儿当作叛逆的标志。是的，没错，自制电吉他，电吉他不是木吉他。但其实做电吉他的时候呢，他用的知识正是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那么当年呢，陈彼得怀着对音乐的狂热还做了很多事儿，比如和陶大伟，谁呢，这就是陶喆的父亲，一起组建乐队。有俱乐部举办舞会时，他们就去伴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和陶大伟也是建立了很深的情谊。那么深到什么地步呢？虽然说陈彼得现在已经转向幕后了哈，陶大伟呢已经过世了，但是两家的交情呢非常的好。陈彼得的义子陈曦还是陶喆音乐工作室的重要成员之一。继续来分享刚才我们几位听众提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陈彼得的《迟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 声抱歉。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我对你说声抱歉。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追求真实的陈彼得，他也是号称台湾当年的流行乐教父哈。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他的一首很经典的《迟到》，这首歌的词和曲呢都是他就是陈彼得一个人完成的。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刘文正，最初呢收录在了1981年的专辑《却上心头》之中，后来呢又被很多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彼得自己演唱的版本，1984年的内地歌手张行首次翻唱哈，也是红遍大江南北。相信呢很多朋友对于这首歌的曲调啊歌词啊都很熟悉，但是可能到今天才会知道哈，原来创作他的人叫做陈彼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刘文正这个原版的《迟到》，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哈。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先到。他温柔又可爱，他美丽又大方。 葛乐你也说了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老爷子唱的好像初恋的味道，他依然年轻，心生敬畏。大国磊也说了哈，致敬可爱的老人家。北京户口的北漂也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一个快乐的青年哈，看来都记得这首歌。珍惜也说了，从经典咏流传认识了陈彼得老先生，回顾了他的很多的作品，钦佩感动，愿您的梦想能够继续下去，愿您的歌也能够继续流传下去。我爱大魔王他说了，希望我老了之后也能活成老爷子现在这样那么的潇洒。彩虹也说了，迟到真的好好听，开始呢有一点布鲁斯的感觉，后面听的有点美式乡村的风格，感觉真的是好新潮哈。 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道有一天你心中有颗糖，你会了解我的感觉。爱要真诚，不能分享，我对你说声抱歉。 这是来自刘文正演唱的《迟到》，这是首次也就是原版演唱哈。严格来说呢，陈彼得算是我国台湾现代音乐的第二位大师了哈。那么在他之前呢是翁清溪和庄奴，很多人呢对这两个人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当然了也得稍微上点岁数人才了解哈。他们呢曾经联手造就了那一位因哮喘去世的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因为不方便我们就不提她的名字了哈。她呢可以说开创了整个辉煌的时代，也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么陈彼得呢刚刚进入歌坛的时候，很多歌手都在唱这一类的歌曲，但是呢他没有走这条路，一直以来呢他都沉迷于什么披头士啊、猫王啊等等这样的摇滚歌曲。那么学吉他的时候呢他练的也是这一类的歌，所以说呢进入歌坛之后，他非常大胆地引进了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些元素，把 R&B 啊、摇滚啊等等西方走红的音乐风格引进到本土旋律之中。哎，这就使得当时的流行音乐突然是另辟蹊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建立起了流行音乐教父的个人地位。一起来分享他演唱的《几度夕阳红》。 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沙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渡上，晚寒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不经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几度夕阳红来自陈彼得的演绎。那么提到他的代表作呢，刚才我们的听众已经说到了哈，就是阿里巴巴。 那么他呢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咱们台湾最流行的是小城故事这一类歌，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虽然好听，但是呢陈彼得就觉得这样的歌没有朝气跟活力，所以说他就想走出这样的情歌模式，创作一些舞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样，阿里阿里巴巴他是一个快乐的青年，这样的歌词就在20世纪80年代传遍了大街小巷。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阿里巴巴。那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有一本书它叫做天方夜谭，很奇妙又好看，叙述的是阿拉伯的故事，到处都在流传，有阿拉丁神灯，有辛巴达航海，这里有个神奇的故事，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命运会改变。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人走进来，走到一个神秘的山洞，里面都是天才，有金银财宝，有钻石玛瑙。这个故事结果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都要过分贪财。是个快乐的青年，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哦哦哦哦，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仙台，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的一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空的云量总体上比较少，扩散条件将逐渐好转，光照充足，但是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变得冷了一些，预计下午的气温比昨天有所下降，户外活动是一穿毛衣类的服装。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湘云路，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湘云路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牢记萨拉摩说了，当年呢很着迷这首歌，啊哪一首啊？是惯看秋月春哦，应该是《几度夕阳红》这首歌哈。他说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句歌词叫《惯看秋月春风》。树立里的智树说了，陈彼得的《几度夕阳红》的词是明朝杨慎写的《临江仙》，和《三国演义》里杨洪基唱的是一个词儿，谱曲不同而已。没错。迪拉卢王说了，第一次看《几度夕阳红》是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四川卫视每天下午都会放两集琼瑶阿姨的电视剧，所以呢，一下看了好几部，最近重温老电视剧，就刚刚看完了这个。好吧，琼瑶阿姨哈，回头我们也可以转一个，做一个琼瑶阿姨这个影视剧的这样歌曲的一个专题哈。那么除了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来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之外呢，陈彼得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摇滚司机》。这首黑人布鲁斯风格的歌曲呢，非常的俏皮，忽高忽低的腔调，加上司机师傅和乘客对话的一个采样，给人带来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呢，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无疑是一首非主流一样的存在哈。但是呢，也能反映出陈彼得当时在音乐上的想法，那是相当的独特哈。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司机摇滚》。 司机摇滚来自陈彼得。那么当年呢，他其实在歌坛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哈。那么高到什么地步呢？据说哈，只要是唱了他的歌，哪怕就唱一首，再不红的人也能百分百红。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几度夕阳红，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陈明的《灯火阑珊处》，这些呢都是陈彼得创作的歌曲。是不是突然觉得哇，这些都跟他有关系哈？完全不知道哈。另外呢，凤飞飞、高胜美、高凌风、林峰、欧阳菲菲等等歌手也都因为唱过他创作的歌曲走红，或者是越发的大红大紫。但是呢，春风得意的陈彼得呢并没有因为这些成绩而满足。那么在他这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呢，他却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的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陈彼得作曲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剪梅》。 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小小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一叶知秋说了，小时候听阿里巴巴虽然节奏很欢快，但是哦哦哦哦唱的让人觉得自己可不正经了哈。豆小粉了说，小时候听我爸唱过这首歌，那时候呢他也是一个快乐的青年。我有我的小悲桑说了哈，这首歌的作曲是德国人，但对于听华语歌的人来说，陈彼得才是阿里巴巴的原唱，编曲呢非常丰富好听。 小小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 费玉清一剪梅，那么这首歌呢是费玉清的代表作，其实呢也是陈彼得的代表作，只不过呢当时他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和自己以往的曲风不同，从女儿陈心怡的名字当中取了笔名陈怡作为这首歌的署名。那么听过歌曲呢，咱们来继续说陈彼得的人生。当时啊，歌手们的报酬和待遇呢不高，陈彼得呢率先发起成立了一个工会，目的呢就是为当时待遇低下的歌手们争取利益。那么这个组织提成立之后呢，台湾音乐人的待遇呢就有了真的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呢陈彼得却为这个工会的事情费尽心机，很快呢他就被琐碎的这样的事物弄得是不堪重负，一度甚至得上了抑郁症。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由杨钰莹演唱，陈彼得填词的《等你一万年》。鹏飞给我们留言说了哈，我一听到雪花飘飘我就想起了圆滑，夏洛特烦恼的圆滑是吗？好吧，他说感觉我这毛病这辈子好不了了。所以无声也说了哈，当年买了一剪梅的专辑，我压一顿午饭，专辑封面设计师绝对和费玉清有仇，选了一张大头照还给框起来了。诶，是吗？后来我上网找找啊，浪迹天涯说了，记得小时候觉得一剪梅最后一句唱得太低了，有一次在学校课间的时候唱了一次，最后一句直接给唱高了，回过神发现班主任就在边上盯着我，我特不好意思，最后还是他用特淡定的语气说，嗯，最后一句改得不错。 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音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是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的故事。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音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话头，说这个陈彼得当年呢为了这个为当时所有的音乐人的这个谋福利建了一个工会，结果呢就是事儿太繁琐了，虽然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呢自己也是患上这个抑郁症哈。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呢这个很混乱哈，这个尔虞我诈呀，虚情假意啊，这样的风气太重，陈彼得呢渐渐对这样的环境产生了厌恶。有一次呢受邀参加欧阳菲菲的演唱会，欧阳菲菲在舞台上说我爱观众这样一类重复过一万次的客套话，他站在台上呢配合着虚情假意，突然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的荒谬，于是呢一首歌没唱完扭头猛然就离开了。当时呢在后台的林峰突然看到他这个样子罢唱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很惊讶，就问他怎么没唱完就下来了。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后来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他说假如我再在台上多唱一分钟，不，多待一秒钟，肯定就会马上休克，我真的再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只想马上离开那个舞台，准确的说不是离开，而是逃离那个舞台。于是呢这个充满个性的创作型音乐人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歌坛，真的离开了。不过呢尽管他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建立的那个工会却延续了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陈彼得演唱的《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归雁》之中，是陈彼得的和一位女歌手合唱，但是呢这位女歌手是谁，我们在专辑当中啊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如果大家谁知道的话也欢迎您来告诉我们。 无言的结局，让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抹掉一切回忆啊？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能忘记，就让爱回忆淡淡的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你没有，也许 离开歌坛后的陈彼得呢，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成都，寻找母亲念叨了很多遍的担担面。据说呢，他当时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的吃面，但是豆大的泪水却止不住的掉进了碗里。 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埋藏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也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能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你没有，也许。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能忘记。 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 这是来自陈彼得和一位未知名的女歌手演绎的歌曲《无言的结局》。那么回到成都之后的陈彼得呢，可以说是完全抛开了以往的这样的辉煌，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在2000年的时候，同一首歌节目组邀请陈彼得在工体演出，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也认识了很多北京的音乐人。后来呢，他过生日的时候呢，梁和平、崔健等等一帮音乐人在北京给他张罗过生日，崔健呢还特地弹琴唱歌，这样他体会到了城市中艺术的温暖，于是呢他也产生了定居北京的想法。那么在北京定居之后呢，陈彼得开了一间录音棚，为当时热爱摇滚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当时比如说窦唯、何勇、鲍家街43号都曾在他的录音棚里录过歌，那么那间录音棚呢也成为了摇滚乐的根据地之一。陈彼得始终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自豪，因为呢在他的眼里，当年那些年轻人还都是穷孩子，没有钱填饱肚子，自己帮他们录了歌就是在为音乐界培养人才呀。那么如今呢，陈彼得又去了广州开了一家餐馆，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心气儿已经不在，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了。但其实呢，他的心气儿还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即便是现在年过古稀了，他依然敢于直言，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下的流行乐坛。我觉得他的话说特别赞，他说目前华人音乐的主要问题是太多的浅薄和虚伪，但是要写出不浅薄和不虚伪的音乐和歌曲也不容易，正在流行的许多华语歌曲严重缺乏灵魂，简直是僵尸之作。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也是情歌。 我可爱的太阳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我可爱的太阳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夕阳下山后，月亮挂枝头，万家灯火。走过小桥头，在那沙滩上，老爷子树下。我要请那晚风带句话，请你珍惜我柔柔的情意。我要请那云儿告诉他，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我可爱的太阳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我可爱的太阳在哪里？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夕阳下山后，月亮挂枝头，万家灯火。走过小桥头，在那沙滩上，老爷子树下。我邀请那晚风带句话，请你珍惜我柔柔的情意。我想请那云儿告诉他，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如果说喜欢听小说的朋友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那最近呢，也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今晚十点呢，在我们的今晚我们说电影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阿凡达》。那么这部影片就不用说了，是吧？相当的这个厉害哈！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晚十点钟依然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来继续收听。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张行翻唱的陈彼得作曲作词的《一条路》。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